共亲饮，爹群儿好似美满的家庭，胜过那人间芸芸众生。啊，百姓若想你祥和安定，我保证，我保证写上苍。 瞧你这身土，是不是又到大街上淘气去了？ 人家没淘气。 三弟，谁欺负你了？跟哥说。 哦，我正在街上玩，忽然一个人骑着一匹大白马冲过来，我急忙一躲，就摔了个大跟头。 儿啊，为娘平日怎样嘱咐于你，不可一人到大街玩耍，怎么你就是不听？ 娘，我听您的，以后不去就是了。 摔坏了我也好。 没事儿，我就是想上街上看看热闹。 娘，这不怪三弟，是那些官宦子弟太霸道。 三弟，是不是那葛家小子又骑着马在街上横冲乱撞？ 就是他。哼，他还挺臭美，那脸长得还没咱爹烧的炊饼好看呢。 爹， 你们在笑些什么呀？ 没笑什 么。 爹，您坐。 儿啊，要好好听话，稍时爹爹与你一个大大的炊饼， 白面炊饼， 香喷喷热乎乎的白面炊饼。 官人，你总是这样娇惯于他。 爹，我帮您生火去。 不用了。儿啊，为父有几句话儿，你弟兄三人要记一下了。 是。 好孩子，千万要记住了，劝好是要站不得。咱穷人好比那瓦罐，一颗就破，经不起那飞来横破平地风波。人家厉害咱就躲，躲不开说 上几句好话，把一座娘子，看他弟兄三人如此和睦，都是娘子教导有方。我去买炊饼了。 大官人休要与旁人计较，早去早回。 好好好，我知道了。 爹， 你要早点回来。 好好好。 爹，您慢点走。 知道了。 爹，我们等您回来一块吃饭。 Thank you. 回禀啊！ 大胆挡住了大爷我的码头！ 哎呀，大爷呀！小民做的乃是小本生意，我要是得罪了你，你打也打得，骂也骂得，万万不可毁了我的生计呀！ 嘿，他妈大爷活了二十多了，没见过这么贱的啊！怎么着，我打你骂你倒成，就这么几个破炊饼，让大爷我赔你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大爷我有的是银子，拿着。 小民的炊饼吃不了许多的银两。 大哥，这么多银子你还不要？告诉你，不要也得给我捡起来。 我去！ 我看你这是找打，小子们打！ 休逞无力！ 躲开！ 你看，欺人特甚！欺人特甚！ 去！嘿！ 刀！ 倒了， 大爷， 哎，死了， 死， 啊，哟，你说这穷人他怎么这么不进的？ 是不进的吗？ 大爷，葛彪，是你打死了我爹？得了吧。我打死你爹，那是你爹他叫大爷，我打着玩儿的。你快快随我见官！ 哎嘿，大爷，哎， 混蛋，给我打！ 打他！ 打他！ 哎呀！哎 Hey, hey, hey, hey, hey! 四野萋萋，萋悄虫 好冲动。 是衙前一通慌乱，何人如此大胆，是搅闹本县用餐。 嗯，老爷，您那碗，嗯， 讨厌， 老爷，嗯，方才衙门口有一民妇喊冤， 哦，带喊冤人上堂， 带喊冤人上堂。 玉太爷叩头。 呈上来。这一民妇，你且下堂，有何冤情，本县一定为你做主。 谢太爷。 要是平常百姓倒是可以结案， 那就算他， 就算他以下犯上案率重判，也应当是一个人去顶罪。 哎，可他偏偏 冒犯的是皇亲。 哎呦，那葛老太师， 葛老太爷说了，要让王家三个孩子一同前去抵命。 哎呦，这事儿可难办了啊！分明是葛彪仗势欺人，无端打死王权，那王家兄弟与之辩理，慌乱之中葛彪倒地猝死而亡，让他三个儿子一起抵命。 老爷， 这件事儿您可得掂量清楚，这葛家可得罪不起呀，他可是您护官府上的头一名。 哎呀，我是怕这人间可畏，官法如炉啊。 老爷，官法如炉，有真有假，用之得法，飞黄腾达。常言道，法是儿子，权是爸。圣天子金口玉言顶上他，王法惶惶威严大，见了他爸要逼他，更何况葛家还拽着龙尾巴。纵然满朝异口同声，从严执法， 也难抵御他上阵头风儿柔柔地刮，天平两边白发发，一边是皇亲国戚，一边是穷人家的三个孩子，我们先顾哪头来耶？这其中的厉害轻重，你要明察。 这 葛老太爷对您可不薄啊，老爷，您看， 哎呦，这么多啊！ 事成之后，葛家还有， 还有。哎呦，我还是有点这心惊肉跳啊！ 这没什么，当官的有几个不这样？哎， 这啊，我可是清官啊！ 像您这样的清官，可多着呢。嗯， 照师爷看来，这件案子应该怎么审呢？ 只要让他们哥仨在供状上画上押，这件事儿就好办。 哦，那口供， 老爷，我都给您写好了。 哦，还是师爷想的周全呢。 哎呦，多谢老爷夸奖。 人犯在哪儿呢？ 都在大牢里压着呢。 升堂， 升堂。 来呀， 有， 将三个杀人凶犯带上堂来。 带三个杀人凶犯。 阿斗，大胆的刁民，见了本县因何不跪？ 你 二弟叩见大人。 大胆的刁民，你们是如何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打死葛彪的？还不与我从实招来？ 是他大人，就不是我们大人。 行， 一个一个的说。 启禀大人，那葛彪乃是自己触石而死，并非我弟兄所伤啊。 那葛彪无辜打死我父，就该替我父偿命，这是他罪有应得。对，是他自己。 行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！想那葛彪乃当朝太师之子，贵为皇亲，岂能与你父一个卖炊饼的产生瓜葛？分明是你父见人家有钱，拦住码头进行讹诈，不料被撞身亡。你三人报仇亲切，一怒之下将葛彪活活打死，你倒是也不是？ 大人，您既是皇家俸禄，就该明察秋毫，公断此案，而大人言语之中却处处偏袒皇亲，不知是何用意。 这个王金河，你说的对呀，没错，我吃的是皇家的俸禄，你冒犯的是皇亲，我不向着皇亲，我还向着你呀。跟你实说了吧，上边有话，要把你们几个定成死罪，秋后问斩。 大人，常言道，官有公法，民有私约，大人如此偏袒皇亲，分明是草菅人命。 呸！大胆的王金河，读了几本破书，识了几个破字，竟敢顶撞老爷。来啊，假棍伺候。 看着，我愿你大哥受刑。 站起来， 大哥。 站起来。 二弟， 有招无招啊？ 无招。 收。 二弟，一线父母官本应为民做主，执法秉公，而你却为偏袒皇亲， 不惜残害我弟兄三条性命，你算的什么父母官？你真狗官也！ 狗官！ 老爷，这小子咆哮公堂，不打不行，得重刑， 是吗？杖刑伺候。 大哥。 王氏上堂， 娇儿， 王氏，你这三个儿子竟敢当街打死皇亲，他们几个对此已供认不讳，你还有何话讲？ 太爷，我这三个孩儿并无一人伤害各表性命，你为何动用如此忠心？是之屈打成招，民妇冤枉。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？你冤枉？嘿，我说王氏，你这三个儿子竟敢在我的地盘上啊无端打死皇亲，犯下如此大罪，你还冤枉？我才冤枉呢！来呀，将这民妇赶下堂去，退堂。 娘， 回娘家。 少儿， 娘，快去开封府找包大人。 公道。 上夫妻含冤不依无靠，行之应夫婿孩儿笑语欢，小时和撒娇淘气生婉转，铁和仗义金和堂里是读书当状元， 我这一辈子从未出过说毛是小城川，妇道人无依无靠无时间，为救孩子我甘愿抛头露面去找青天，宁愿犯爱切腹犯天， 且以怜悯观清正，执法如山断冤情。今日开封重审王氏弟兄打死皇亲葛彪一案，来， 有 将涉案之人带上堂来。 善之人上堂。 某些 下官在， 王氏告你审案不公，阁彪行凶皆是，无端打死王权，你是略而不问。 启禀包大人，那阁彪一向奉公守法，焉能行凶皆是呢？所谓无端打死王权，那本是刁妇穷极生事、讹诈钱财的妄说妄言。下官已将当时的在场证人一并带到开封，请大人详查。 来， 有 传证人上堂。 证人上堂。 撒谎骗人，心肝颤， 说了瞎话，舌头烂呢。 陈三 李四 给包大人叩头。 陈三李四 有 阁王梁家命案，可是你二人亲眼得见？ 正是我二人亲眼得见。 从实讲来。 哎，大人，那王权酗酒无赖可是出了名的呀。 急派护军 禀赋往下讲。 大人容禀，那王权酗酒无赖出了名儿，葛皇亲积德行善有家声，报皇恩，公子孝死去还愿， 还买了100条鲤鱼、100只鸟雀、100只乌龟来放生。 这归途上那一只野猫马前窜，公子坐骑受了惊， 公子叫人忙躲闪。 那王权晃晃悠悠醉过隆冬，就倒在了马路正当中，这人马相错只一蹭。哎，可怜的王权丧幽冥，丧幽冥。 大人， 大人，葛彪马撞王权乃事出有因，王权被撞身亡多半是因为酒醉，鉴于如此，下官判定葛彪马一伤人一事，由葛家赔偿王家纹银20两，以作丧葬之资，自是体现了公正公平。 大人绝无此事啊。 指因王氏不服判决，故而银子未曾付矣。大人，这一民妇乃是本城出了名的刁妇，一听丈夫身亡，自以为来了发财的机会，马上跑到现场，见丈夫倒在地上，她泪未掉一滴，哭也不哭半声，只是缠着公子讹诈钱财。公子与她辩理，她根本不听。她那三个母法器的儿子竟一起上前，将可公子活活的给打死了。 你。身为一县父母官，不问黎民疾苦，公堂之上颠倒是非，欲盖弥彰，你真乃昏官。 大人，那三个杀人凶犯对此已供认不讳，这是他们的口供，大人请看。 呈上来。 下官在。 可是这三个小小的顽童将众多家丁护卫的葛彪打死， 那他们亲眼所见 啊。是啊，当时这王氏一声令下呀，他那仨后代就一拥而上。 急着呢， 你一拳 真打呀， 他 也 快呀。这葛公子猝不及防啊，在推拉上阵之间被他们打 那就一个惨呐。 后脑勺啊正撞一块大石头， 哎，尖石头， 那葛公子就一命归西 了。 陈三李四，你们说出此话可要凭天地良心呐。 那良心多少钱一斤吗？ 常言道金陵 何表七零金，你也是有儿有女有亲人，你平日口中公道说得紧，为什么点黑牌丧良心？这不是马上几根不及寸，怎能够瞪起双眼冤枉好人？我家贫如洗，卖炊饼，他哪有钱，喝得醉醺醺。我的儿能有多大心，居然就打死那个何彪，那凶杀神。 哎，王氏，你儿子口供可在这儿呢。 大人若讲口供问，看我儿周身上下道道血 冲锋线， 下官在。 可有此事？ 他是这个。 来， 有， 将王氏弟兄带上堂来。 王氏弟兄上堂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评剧《包公三看蝴蝶梦》的上半部分，剩余的部分，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欣赏现代京剧，先请听《红灯记》当中的几个唱段，袁英明扮演李铁梅，王梦云扮演李奶奶，血债要用血来偿， 老公唱你亲爹娘， 不进豺狼，绝不下战场。

己的队伍来到面前。 早也盼，晚也盼，望穿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都飞进深山，救穷人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。扫平啊，维护我山，我一马当先。 听众朋友，最后请听《龙江颂》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。李秉枢扮演江水英。 现代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 今天的节目是由听众朋友，再会。